全家共有人五口，老老少少三代人，夫妻两个一老母，还有两个小小子儿。儿媳妇怎么搬上厂里看啥顶？他的儿在那机械厂里早吃了儿。老太太料理家务，把饭做烧带着，东东西西看孩子儿，全家和睦生活好，里里外外净忙着儿。这一天儿媳妇把班上，老太太看着孩子拿笛子儿，转过来针线框一个，他一样一样弄夹针儿，粘麻线儿，穿钢针儿，吃坠子儿，戴钉针儿。老太太早就花了眼，戴上了老花眼镜子儿，做活光看那孩子闹，焦劲儿转了转了要来子儿，嘴里边还哼啊哼的唱小曲儿啊。大前天我上百货公司去买薯子儿，那牛角花雪全都有，就是没有俺想买的那个枣木杏儿。收货员说三天以后就来到，对不起请大娘再来一会儿。我老婆一听可就有了气儿，在那虚火路上把那一间皮儿，唐罗巷离这里三四里地儿，俺家里还有俩孩子儿，好不容易来一趟就买不了一个木薯子儿。现在三天一过去，人家的那货物准到齐儿，我提了意见了就得去买呀，要不买实在是不合事儿。大娘管不了外乡事儿，她早就忘了那要烂子儿。这个孩子里边一列字儿，甩着个脚丫子屁字儿，大娘抱起孩子哄，哦哦哦，奶奶的乖，奶奶的肉，奶奶的宝贝儿心尖子儿，你别哭你别闹，别叫奶奶我着急儿，安安稳稳的睡觉吧。奶奶我去买薯子儿，给你带个大牙梨儿。哄了半天只当孩子睡了觉，低头看，嘿，他瞪着个大眼儿啃屁肉儿。 这里是百年笑声，我是王一，我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你的大娘没法办，抱着孩子转圈子儿，左哄右哄不睡觉，气的他是马一个小贼子儿，要是奶奶我疼你呀、啊！ 我把你拴在床上，锁上门，俺一上了百货公司去买薯子儿。 哎，大娘她，她急这儿来，红一阵儿，啥时间？欢喜儿，轻轻地放下孩子要出门儿，蹑手翘脚地往外走，吱啦啦啦啦，门一响走进来一个大闺女儿。这姑娘小年纪儿，不是十八是十七儿，衣服整齐有结晶，满面春风好喝气儿，黑头发扎辫子儿，大大的眼儿，红嘴唇儿，一小露出俩皱纹儿，身上穿蓝裤子儿，花褂子儿。

对，我知你那干嘛呢？你我知你你那烙烧饼呢是怎么着？你得叫门，我好问你啊！你不叫门，我怎么问呢？这人怎么回事？ 这又不算了。 当然了，你得叫门，我好问呢。 老郭， 谁呀、啊？ 明儿见。 明儿见了， 这好不好？ 这不怎么样，这个。您明儿见了，今儿你干嘛来了？ 今儿我这跟你打个招呼、 啊。打什么招呼呀？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。一包烟吧，怎么了这是？ 再来， 这明儿见了这个，再来吧。 老郭， 谁呀、啊？ 出来瞧。 哎，是，出来瞧不瞧？ 哎，出来了吗？ 没出来。对了，这怎么往外诓我呀、啊？这个，我知你谁，我就出去了。 四回了，啊、这都不算了。 四回，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。 要让我说啊， 干嘛让？本来就是我字一包香烟的事儿嘛，怎么了？ 就为一包烟就这样啊？ 至于汗都下来了，一包烟至于吗？就是我字嘛， 说我怎么了？ 说我字就得给一包烟呢？ 说我就算输了？ 就这么定的嘛？ 再来， 你不信你试试看。真是我告诉你， 谁呀、啊？ 我， 你输了。哎 传统相声猜谜语当中，四句打油诗，每句各打一个字，四个字连起来刚好凑成一句，把我好打。等捧哏的把这四句完全猜出来，也就把自己装进去了，设计的非常巧妙。下面我们带来的是马志明、黄族民表演的相声打灯谜，来听听他们表演的版本中猜的是哪个字。 说一灯谜，你猜猜怎么样？ 猜个灯谜，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？ 没问题， 行吗？ 好， 我说这灯谜啊， 啊， 咱不能白说， 还怎么着？ 过年了，来点奖励， 啊、可以？ 怎么样？ 怎么奖励法？ 什么奖励啊？ 啊， 两张电影票， 哦， 8毛钱一张， 啊， 两张是28， 1.6块，1.6块。对， 我说这灯谜， 嗯， 你要猜着 啊， 给你1.6块。 行， 猜不着给我，咱俩别矫情。 哎， 是要矫情不够人格。 咱别上脸、 啊、 不就两张电影票吗？ 啊、 来呀、 啊，来啊， 来！ 我说一句话，猜一个字啊，这叫扣字拢印。 对，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，这几个字，二人见面忙握手，七个字，猜一个字，猜着给你1.6块，猜不着给我。 不、我琢磨琢磨行吗？ 行啊， 二人见面忙握手，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儿。哟，大哥您好啊，我好啊，你好啊，我好，哎，这是个好字，对，哎，不是你这灯谜打几个字？ 一个字， 拿钱， 钱有， 拿， 说吧，什么字吧？ 好， 你再琢磨琢磨， 嗯。 你拿我这当银行了，银行也得先存进去，然后拿着小本排队再取，哪儿的事儿？你这一好，我就给你1.6块，那么便宜。 哎，我猜着了吗？就是好字。 没猜着，不对， 怎么不对呢？ 不对， 不，就是好字。 不是，没猜着。 喂， 啊， 咱甭抬杠 啊，这样，咱俩承应行吗？ 怎么承应？ 哎，二人见面忙握手吗？ 啊。 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， 哦， 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，见面一握手，说好算输，不说好算赢了，行吗？ 1.6块 啊， 见面握手，说好算输， 对， 不说好算赢。 哎， 各位， 嗯， 你给做个证明啊，1.6块赢下来买糖，咱大伙吃。 行， 来 来，哟，你好啊， 你输了， 嗯， 我没说话吧？哎，我什么话都没说吧？你要不认输，你不够人格，给2块，找你4毛，找你4毛，然后我再来一个，咱来3毛的，让你赢一回。 不， 我告诉你这， 他 来不成，他输了。 再来一个， 找你。 这，咱甭说3毛的， 嗯， 咱把这弄清楚了。这灯谜是谁说的？ 我说的。 谁猜的？ 你猜的。 我猜是什么字？ 你猜是好。 对呀，我说是好，你不认账，咱俩这才承认了。 嗯。 我说一个好啊， 嗯， 我说十个，说100都不能算输，为的拿我这好往外诓你那好，只要打你嘴里说出一个好字来，就算输了。